这是数千年来中医呀，它对药材质量独具特色的一个判别标准。是多少位中医大家在临床的治病当中，从这个药材的成色、质地、病人服药的效果，这才总结出来的。药方当中，药材是否到地，直接影响了配伍组方它所释放出的药性药力，也直接影响了病人的服药效果。 嗯， 所以啊，这些年呢，有很多的老同志就跟我讲，说徐主任呐，抓过中药方子喝过，可身上的症状它一点没好啊，有的病还越来越重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，就来问我。那我跟大伙儿说，方不对症，那是在于医；药不对方，那是在于药。这个我得承认啊，很多道地药材已经无道了。 嗯 啊，大家伙儿看看现在，只要哪种药材的经济价值高，那大江南北的就开始盲目的跟风种植。也不管你是不是道地啊，这个药种出来以后能不能够达到药效，人心不古，唯有经济利益至上，那大夫辩证开方，坑到最后还是老百姓。 嗯， 这算是把真正的中医招牌呀给砸了。咱们全国各地各省产各省的药，各有各的特点，南药不能北助，北药呢不能南移。 嗯，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北方也有南药，南方呢也有北药了。 哦， 其实呢，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啊，早在1955年那会儿啊，这个药局就提倡这么一个做法，就是南药北移，北药南种，就是要就地生产，就地供应。其实这个还真是错误的。 嗯， 那么药局呢，它是建国后组建的，里头啊很多人根本他不是中医，别说中医呀，这很多人呢，他连医生都不是，直接调到了这个部门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父亲呢就是药局的。 嗯， 他虽然是中医，但是他也很无奈，所以我对这个事儿啊就特别的了解。当时呢，就是把南方的药给他弄来了好多，你像啊，四川的黄连，浙江的川贝都引过来了。 嗯，那种在什么地方呢？ 就是在河北昌平县小汤山这个地儿。 哦， 拿出来十几顷地就都专门干这个，可是到最后呢都失败了。 嗯， 把海南岛的槟榔也给移过来了，不过呢小槟榔呢一来就打蔫儿，它不活呀。 嗯， 动物也是从广西弄来活的穿山甲，可是这穿山甲经过外界的一刺激，它立马就卷起来了，你掰都掰不开。人家在当地总是在活动的，到咱们这儿来了之后，一直这穿山甲就卷在一起打不开，它直到死它也不打开。 哦， 所以后来呢这个项目呢就彻底的宣告失败。其实这样的事儿啊还真不少。 嗯， 当年有一味中药叫知母，知母移植栽种的计划也是以失败告终的。知母啊本来是生长在地处贫瘠的矮山上的，土层很薄，它呢主要生长在石头缝儿里。 嗯， 有点土啊它就长这个。 哦， 那可不是一年形成的，这知母啊它每年长一点儿，一般呢都是笔管那么细，但是呢后来呢就搞了一个 知母的移植栽种计划，把它给弄到平原来了。 嗯， 这土质呢松了，阳光啊、水分呢、特别是化肥呀、都是咱们给它供给的，一让长它就长。 嗯， 你知道原来也就笔杆那么细，后来长多大呢？ 多大呀？ 擀面杖那么粗。 哎呀，这大了好几倍啊。 是，再看这个药效， 嗯， 连药的性味它都变了。 哦， 那这样的药材它也是知母，你用在中药的方剂里，你别说是谁的方子啊，不管哪个知名的大夫开的方子，它再好的方子，你用上这样的药材，那它也是无效的。 嗯， 所以说呀，各地儿都有各地儿的地道药材，这个就叫什么呢？就叫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物候，生养一方动物植物，孕育一方人类，彼此是配套的，这个就叫天人合一。就是原本这个药材生长在哪儿，它在这个地方种的药材，那才是上乘的好药材。 嗯， 那咱们说这个地道药材形成啊，不是现在的事儿，它是历史记载的，是历代的医学家从治病当中、长期用药的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，被历代中医老祖宗公认的质量优良的药材。咱们说所谓的地道药材是指正品，而又生长在适宜条件和特定的地区而言的。你看李时珍曾经指出，地黄就是地黄这味中药啊， 嗯， 为怀庆为上。 怀庆， 哎，怀庆啊，就是现如今河南沁阳县一带。 嗯， 那至今呢仍是地黄的主要产区。那它的品质优良啊，被誉为四大怀药之首。 嗯， 那我刚刚讲到的四大怀药， 那这四大怀药指的是什么呢？ 它指的就是地黄、山药、牛膝跟菊花。 哦， 啊，你看怀菊花、怀牛膝、怀山药、怀地黄，前面都带着个怀字。 嗯， 咱们再比如还有一味中药麦门冬。 嗯， 啊，麦门冬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，浙中来者甚良。像现在全国各地中医用的麦门冬分为两种。 嗯， 一种呢叫杭麦冬，主要产于呢浙江的慈溪、余姚等地，另一种呢是用川麦冬。 嗯， 主要呢是产于四川的绵阳、三台等地。啊，这两种麦冬的性味它是有一些差别的。 哦， 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大夫把它入药的时候啊，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 嗯， 所以你看啊，即使呢都叫麦门冬，但是因为产地不一样，那个药效它就有差别。 嗯， 用法呢也就不一样。 这里边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。 嗯，我曾经写过一个论文， 嗯， 论地道药材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动物植物啊，哪一样它都牵扯到土壤、气候、阳光、水分、栽培技术，还有生长年限，以及呢采收季节、产地加工，这几项没有一项不牵扯质量的。 嗯， 人家种三年，你种两年它就不行，人家是秋季采收，你为了挣钱你夏季就给采了也不成啊，这都有关系，不能随意的改变。所以啊，这药材除了要求道地以外，它其他的方面呢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讲究。 嗯， 咱们比如说这个药材的采收， 采收上也有讲究， 有讲究，有讲究。像这个孙思邈啊，他在那个《千金一方》当中，他就指出，服药采取不知时节，虽有药名，终无药食，故不依时采取，与朽木无殊，虚费人工，足无裨益。 嗯， 哎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给大家听听，就是这个药材呀，你如果不按季节采摘的话，只是有个药名而已啊，没有多大的药效 哦。 而且还说了，凡药皆不欲树树晒曝，多见风日，气力既薄些，宜熟知之。这话就是说，采完的药绝不能曝晒，经过风吹日晒之后，药效就会降低。 嗯， 上一回应该是在前年啊，前年我去怀庆见到了药材商，四大淮药，地黄、山药、牛膝和菊花，几十年了，一直是给中医供货。一转眼啊，三代人了。 嗯， 那么我见到他之后呢，他就带我去了望崖山啊，地黄采收的现场。到那儿一看呢，这现场的人员全部都是手戴白手套，用那个特制的小凿子，一点一点地挖掘地黄。挖出来之后呢，马上就用牛皮纸包好。王庆明他就说，在古时候啊，这个地黄挖出来的时候，古人呢都是用树叶给它包起来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这地黄啊，它一旦见了太阳，经过了曝晒，那它的效果就打折扣了。 嗯， 而且呢，在上午九点以后就不再采收药材了。 哦， 所以在这个现场，我就看到他们对药材的这种采收，那我就是放心的。 嗯， 我也不禁感叹，还好啊，咱们中国还有这样一些真心的为中医中药传承的人，这个中医中药的复兴，那就是有希望的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作为一个医生，在临床上切不可循规蹈矩，一定要灵活应变。有的时候啊，换一个角度审视疾病和治法，往往呢就变得很简单。 嗯， 啊，比如说治病的时候，从三脉的病根上进行治疗。医案第11卷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病人。 嗯， 那是1984年的6月来了一个老同志，年纪呢能有60来岁了，穿着衬衣啊，衬衣上打了几块补丁。这个人呢是赶着马车来的，把这个马呢拴在了树上，扑通一下跪下了。 哦， 他这一跪呀，把我给弄懵了。我赶紧上前去把他扶起来。我说你甭着急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就跟我讲，徐大夫，我是邻村的，我想请您呢给我女儿看看病。 嗯， 我说您女儿什么病啊？他说病的也不一般，找了很多的大夫，每一个人呢都能说上来是什么病，也没人能治得了。后来他们就告诉我，让我找您来，我就来了。 嗯， 我想了一想啊，这个病人就诊他都没能来，那这个病人肯定是病得不轻了。 嗯， 啊，我就说那救人要紧呢，我可以去啊。他说呀，我家是离这儿40多里地，在山里，没有车，所以我特意把马车赶来了，您就坐这个吧。 哦， 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看到马车里还放了一床褥子。 嗯， 我跟你讲，在那个年代啊，在农村啊，这个马车就是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了。 嗯， 啊， 再给你放上一床褥子，你坐在上面颠的就不会屁股疼啊。就这样，我坐着马车往他们家去。 嗯， 那么在坐车的过程当中，我知道了这个老同志啊姓向，他女儿呢叫凤英，今年呢34岁，结婚5年了没有孩子。 哦， 他得的这个奇怪的病啊有半年多时间了，可以说呢这病呢久治不愈。 嗯， 婆家呢也花了不少钱看这个病呢也治不好，再加上本来对这个儿媳妇她不生育，婆家人半个眼珠子都看不上了，所以治了半年一看治不好，就把她给送回娘家了。 哦， 那婆家的意思呢就是啊，我们也治不了了，我们也没钱治了，这媳妇呢我们也不要了。那咱们说婆家人可以这样，但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啊，这父母你不能放弃，父母一边日夜照顾，一边给女儿寻医问药。那听完这事儿之后，我就问那个老同志，我说您说了半天您女儿这病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他说呀，丫头的这个病啊太奇怪了。 嗯， 就是现在吧，6月天这么热，她还要穿棉衣戴棉帽， 哦， 把自己在炕上裹得一层又一层，她还寒冷。那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觉着这病倒也真不是一般的病。我们中午出发的，一路颠簸呀，哎，到了太阳落了也到了他们家了， 也够远的了。 是够远的。我一脚进屋也正好赶上病人出来。 嗯， 我一看好吗，这个人裹得像什么，就除了两个眼睛嘴还有鼻子之外，其余的地方都是棉衣棉帽围巾手套还有棉袜子，裹的是纹丝不透啊。 这6月的天就捂成这样啊。 哎，你还不知道呢。 嗯， 你走进他屋里一看还烧着火盆呢。 哦，这么怕冷。 是。那凭我个人的经验啊，像这种病也不太多见。 嗯， 我就考虑这个病人肯定是气血经三脉淤堵严重导致的元阳大衰。但是呢这种奇寒重症啊也不是说真没见过，在中医呢也有治疗的案例。 嗯， 所以也不能说这个病非不治之症。那我就问他呀，我说这丫头啊，你这病是怎么得的呀？哎，这个凤英他就说了，在3月中旬的时候自个儿呢去砖窑上工，当时呢刚好烧完了一窑砖，他就进去搬砖，结果出窑的时候呢出了很多的汗，因为那个烧砖的窑里边特别热。 嗯， 3月份的这个天气呀，咱们说呀还不暖和呢。 嗯， 所以呢从这个砖窑里一出来就感觉到一股凉风进到身体里去了。 哦， 他说我当天晚上就发冷怕风浑身发热，第二天呢就上了村子里的诊所了，诊断呢是伤风。 嗯， 治了2天烧是退了，但还是怕冷怕风。 哦，症状没有缓解。 没缓解呀，在婆家的时候呢没少看大夫，有人说我是阴寒，有人说我是虚寒，还有的大夫直接说我是精神病啊，还有的大夫呢给我诊出来什么冷骨痨，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是中药西药都吃了，还是没把这个病治好。那我就问这个凤英了，我说那你现在身上是什么感觉呀？他就说了，这种冷啊大夫啊就像是大冬天里不穿衣服站在外头一样。 嗯， 就这么个冷。那么经过问诊了，发现病人自打有了病之后他就没有出过汗。 哦， 并且还有胸闷啊心慌啊，但是大小便基本正常，身体呢比较瘦，脸色呢是黄的，舌质淡，舌苔白，是薄白的舌苔。 嗯， 我在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我还发现一件事儿。 怎么了？ 就他说话的声音吧，特别的低。 嗯， 好像还有点害怕那么个意思。 哦， 但是呢，跟我的那个对话对答，他都是比较清楚的。我再摸摸他的四肢和皮肤，啊，还是有一些温度，不是太凉。那么通过祖传裴氏脉诊，发现他的脉象，这个脉细稍弦，那么这种弦的感觉它是很弱的。 嗯， 普通的脉诊肯定就是你号上去几乎就察觉不到了。 哦， 那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之后，说实话，当时啊，我也茫然了。我记得我公爹裴玉文他曾经跟我讲过，谨守病机，各司其属，有者求之，无者求之。那么患者的主症他是恶寒胃风， 嗯， 那道理上讲呢，那就是阳虚啊，阳虚的人特别怕冷，但是病人呢大便呢他又不溏泻，四肢不冷， 嗯， 脉不沉迟，所以呢还不能立马就断定他是阳虚。 哦， 你说是寒湿凝滞吧，哎，他也不是，这个病人他也没有寒湿的症状。你说呢他是疟病啊，那也不可能，这个病持续3个月以上的时间啊，当中不带停的。 嗯， 那种疟疾不是冷冷热热吗？ 嗯 啊，还有热的时候，他没热的时候，完全就是冷。你要说他是风寒表症，更是有悖常理。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 所以当时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呀，我也有点懵了啊。但是我忽然想起啊，中医老先生给后人留下过一句话， 嗯， 叫做什么呢？有是症，则用是药。这话就是说，当这个病因错综复杂、模糊不定、三脉不变的时候，可以直接针对病人的症状表现组方用药。医案中讲，色色恶寒，息息恶风，桂枝汤主之。这个病人起病的表现跟这个风寒表症有一些相似。 嗯， 如今呢，恶风寒，人如色色细细的症状，那恰恰就是桂枝汤所主之的一个症状。这个病人身上又见胸闷，脉呢稍弦，这个是三脉淤堵，肝经气郁之象，又接近了四逆散主治的少阴病，阳郁不达的这个症号。 嗯， 那么这两个方剂给它合在一起，不就恰恰针对了病人的疾病的表象了吗？ 哦， 啊，所以呢，我在中医百年老方桂枝汤和四逆散的基础上辨证开方，啊，当时的那个方子，桂枝12克，白芍12克，柴胡9克，枳实9克，甘草6克，生姜5克，红枣5枚，老葱头1枚。老葱头呢，要把它掰开打破以后啊，你再下。 嗯 啊，开了2剂药，我回去开好了方子，煎好了药。第二天，病人的父亲一大早就赶着马车来了。 哦， 要怎么说，这做父母的为了孩子能豁出一切呀。 嗯， 来了之后啊，我就嘱咐病人的父亲，我说这个药你拿回去，先别给你丫头喝。 嗯 啊，到了晚上再把它热热喝了，喝完药之后呢，让你丫头裹紧被子，能出汗最好，如果没有出汗你再来取药。那到了第三天呢，这病人的弟弟来了。 哦， 高兴的就跟我说，说他姐姐呀，头一天晚上喝完药没出汗，第二天喝完药半夜的时候出汗了。 嗯， 而且姐姐在早上起来的时候能不戴帽子跟围巾了。 哦， 中午的时候呢已经自个儿把棉衣给脱了。她说我出来的时候啊，她已经脱掉棉衣也不觉得冷了。 嗯， 只是自个儿跟那儿说太阳穴这个地方还是感觉有风吹过来。 哦，就是怕寒怕风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开始有缓解了。 是啊，我这一听啊，我这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。我把前方当中给他去生姜葱头去这两味药，加上什么呢，加了防风9克，黄芪15克，党参15克，白术9克，再进3剂。 嗯， 之后病人的弟弟又来了， 这回怎么样了？ 他说他姐姐的症状都好了，已经能够从事轻便的家务了。 嗯， 但是呢还觉得有点心慌气短四肢没劲儿。啊，这回呢我基本上知道病人的病因到底在哪儿了。 嗯， 这第3副药又给病人开了归脾汤。这个病人病前呢他气脉不通，进而呢脾胃之气就虚弱了。 哦， 我经常讲过啊，大伙儿也都知道脾胃乃后天之本，那就导致他阳气不足，所以身体消瘦啊，啊脾胃不好啊，不能怀上孩子呀，再加上毛孔腠理开泄的时候又感受了风寒，就致使元阳大衰，寒入经脉肾阳，心阳不足所导致。那一下子这个病因呢他就明朗了。 嗯， 这个病人的弟弟就说了啊，他说姐姐呢要回婆家一趟。 哦， 我说回去干啥呀，他说姐姐回去离婚。我一想也是，都说患难见真情，可是婆婆家呢却在病人最需要家人温暖的时候把他给抛弃了。 嗯， 那这丫头心里肯定是凉的啊，拔凉拔凉的。后来呢他家人来取药的时候我又听说了，病人回婆家提离婚的时候，婆家虽然看见他病见好了，可是还是很痛快的答应离婚。 嗯， 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呀？ 因为婆家担心他不能怀孕。 哦， 啊，半年之后我又碰见病人的父亲就给我道喜。 嗯， 啊，我说喜从何来，他说呀自个儿的女儿离婚之后很快呢又嫁到了别处，刚刚2个月就怀上了孕。 哦， 哎，我一想应该是药物调理了病人的后天的脾胃之气，人的阳气上来了，气脉通畅了，所谓三脉通百病无啊，那凤英这丫头自然的她就顺利的怀孕了呀。 嗯， 所以这也是我想到啊，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，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谁也说不清，但是有一点需要我们记住，做人呐，一定要心存善念，有善因才会有善果，所以这次治病给了我很大的启示，这个脉症不符或者无症可辨，三脉混乱的这个时候可以随症立法主药，直接针对病人的痛苦之处未必不是好事。 嗯， 后来呢我就跟我的学生们也说，在临床上切记不可循规蹈矩，一定要灵活应变，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审视疾病跟治法，往往就让治病变得很简单。 嗯， 但是呢归根结底啊，这所有的疾病大伙儿现在应该知道了，就是都处在三脉上。 嗯， 好，那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儿呢聊这些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先请您呢稍作休息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 它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，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，心正药自真。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，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，实实在在， 真的太好了，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。 徐教授啊，干长气短讲三方，百姓把他挂心上， 有情义有担当，我有把握自强，几百草阳刚，这世界都像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你好，这位朋友。 哎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说。 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您是哪儿的朋友？ 保定 啊，是保定的朋友。好，您多大年纪？有什么问题？您说给我听听。 我其实七了。 77啊，哪儿不舒服啊？ 我血压高点儿。 嗯， 这心脏不怎么好。 心脏不怎么好。 就是冠心病，心绞疼。腿疼。 腿疼。谁呀？ 这腿疼啊，这是膝盖往下， 嗯， 这脚后跟往上，这一段，左眼部看人看东西模糊，眼睛原先上保定二五二看过， 嗯， 看过也有这么几年了，也没看好，现在还是眼角模糊，这眼边这种呢不稍微能看点亮了。 那是不是白内障啊，还是黄斑变性啊，还是什么情况啊？ 哎呀，是 啊， 后来没查过，没看过。 没查过。我跟您讲啊，老同志啊，咱这个眼睛的视力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如果说眼睛不好了，那您得盯着查，您要不盯着查呢，万一是什么重的眼病呢，这个视力啊，这个光明啊，离开咱们以后，您再让它回来可难可难了，知道不知道啊？ 知道。 哎，平时怕冷还是怕热呀？ 怕热啊，我不冷倒是没事儿。 冷没事儿，主要比较怕热，是吧？ 对。 啊，您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？最高 170吧。 哦，170。 那低压106。 啊，100几。那您这个情况啊，我初步判断啊，您刚才说的这些个病啊，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啊。血压高了，动脉硬化了，这个腿部啊，它这个气血瘀滞了，血管循环呢，它不畅通，它堵了。堵了以后呢，咱老年人的这个走路啊，走个几十米他就走不了了。这个就是动脉硬化。 对。 您这个心脏病啊，心绞痛、冠心病啊，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。是高血压的一种并发症，这个在西医上讲。所以呢，咱们中医治病啊，像您这个总体来讲气脉、血脉、经脉淤堵不通，不通则痛，腿部也是不通则痛。心脏也是不通则痛，那你就得把它通一通啊，通一通，咱也可以吃点中药。吃点中药，整体的来调理调理啊。您现在这个情况，第一年纪大了，第二这心气儿啊虚弱，又是气滞血瘀， 对， 导致胸闷心痛，而且呢腿脚疼呢，说明肾气也虚弱，导致腰腿疼痛啊。我给你开个方子。 好。 这个三七粉每天一次，三克啊。黄芪15克，党参12克，炒白术15克，红景天10克，丹参30克，川芎10克， 酱香六克，瓜蒌三十克，蟹白九克，姜半夏十二克，威灵仙十克，桑汁儿十五克，醋圆糊十五克，桂枝八克，生甘草八克啊。这个药里头呢，我用黄芪、党参、炒白术、红景天给您养心益气，这个是治病的主要的君药。丹参、川芎、酱香、瓜蒌、蟹白还有姜半夏呢，这些个药呢是活血理气的，打通你的血脉啊，跟气脉啊，是臣药。威灵仙、桑枝、醋圆糊、桂枝给你舒筋活络为佐药。你那个腿疼啊，这个经脉呀、啊，我们说气脉、血脉、经脉都不通啊，给你舒筋活络。生甘草呢用来调和诸药为使药啊，这个吃个10副到20副中药先调理起来，不然的话您这个病时不时就得上医院抢救啊，这个病很重的。好嘞，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讲。 俺老伴啊，就是一起多病，他是42岁那年呢得的脑血栓形成 啊， 逐渐呢年年就是犯了6回了 啊， 现在64岁、现在变了，前年就变脑梗死了，就是在死人家生，不是脑血栓形成，脑梗死。他16种病，他都卧床不起嘛。他流口水、死语。就是呛水呛食。完了我没招了，你大夫就说你啊，就3个月。哎呀，我就不断的学医问药啊，最后上4瓶去买药。吃完了还是那个事儿。我今天呢偶然呢就听到你讲话了，哎呀。我就有点希望了，你讲的特别好啊。吃的效果特别好 啊。 吃 的效果特别好，原来是大夫不给治了是吧？ 不给治了，你回家等吧、我做后事都安排好了 啊，说让你们准备后事了。 哎呀，后事都准备了，他吧关键他哪样写过心衰，他看吧不是就心衰 啊。 徐主任呢，我讲讲啊，第一副药吃这10天呢也不8天我就忘了。他吧笑了，哎呀、我怎么看他笑了、我就叫你弄，我说哎老头啊你怎么会笑了、哎呀，也不是哭啊也不是笑，那热泪盈眶笑的还笑出了个声、哎呀我的妈，我说这回啊可有救，给药可救了你那老伴我。 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开始见效了，老伴儿会笑了，好长时间不笑了对吧？ 哎，这是第一副药。第二副药，哎呀你就徐主任哈，哎妈，俺家媳妇能把衣服穿上去了、原来呀我就给他穿个衣裳啊，他那胳膊是弯梆硬啊，那个勾勾的，那腿像死人身杠杠的 啊， 完了哎妈给他把衣裳穿上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简直是我不知道是哭是笑，你说我高兴的热泪盈眶，我说哎呀妈老头啊你怎么能穿衣裳了不是啊，他不吱吱语，他哑巴不会说话了 啊， 你那也就是有病严重不会说，完了他我会穿衣服，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 还能说两字了， 就哎不然就能会穿，但是慢。 你 知道这是第二副药。 第二副药 还拿好了，他16种病、我以为现在好能有一半都能多。第三副药现在呀吃饭大便都正常了，吃饭老能吃一盆菜一盆饭。一天3顿。一天看电视给他乐的嘎嘎的。 哎呦，这一开心病能好一半啊。 我都无比的高兴啊，我就心呐、完了这一辈子就可救了俺们这一家了、就说可有活的希望啊。徐主任呐。 现在什么状态了，这么多的病啊。 他现在吧就是尿床，就下半月不知道。 哎，还有时候还咳嗽几声。哎呀，他原来咳嗽，我跟你咣咣的咳嗽，还一天白天咳嗽不断，现在咳嗽时候少了，滴多滴多。有时候白天咳嗽几回，有时候下班咳嗽一声两声，有时候下班还不咳嗽。现在就亏咬就是这一个尿，一个就咳嗽。但是他的那个个儿吧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人那也就是会动弹那儿吧，能搞轮椅，能推着走道了。干第二个、哦、第二把就好呢 啊， 他能呢拄个棍儿，我搞绳子的拽着、 啊、 能搞轮椅能走。现在呢不用搞绳子拽着，就搞棍儿拄着棍儿就能单独走了。 哦， 对下能起来了。就说俺家我有一个栏杆，就在跟他对下就在沉浸嘛，他对下 啊 能直下就起来。 这真不错呀。 哎，徐子，我又往我打断你一句 啊， 俺家里就左半拉身子哈，屈指啊，就这个手脚啊，从来冰凉。他这下晚这手就俩手都一个色了，脚也不直了。我就说我再说给你听的，哎呀，俺可乐死了。 你看现在的各方面的情况都比之前要好的多了，对不对？ 哎呀妈，徐子，我都不会表达呀，我也不会说啥，真的，徐子，我一个字都没撒谎啊！哎呀妈，太好了，这药太好了， 太好了， 真的，我就怎么不会搞语言表达，我都傻子了。俺俩都64岁，我就知道说年就跑啊，我逢人都说跑啊。 我总是在想。只要不抛弃不放弃，我们还是有方法，中医它处处有方法。回头我留一个方子，是专门针对您老伴儿晚上尿床的啊。 好好、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，代我问候 你 老伴儿。 身体健康，徐主任啊。 哎，好，好， 好，你好，给大伙治病了。 哎， 好， 好， 谢谢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好了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您好，你好，这位朋友。 哎，你好！哎呀，徐主任呐、啊！ 哎，你好！ 我这真是我这有救命恩人的徐主任呐、啊，我太难受啊！我家里没人的，我记着了，糖尿病30多年了，我吃药治那里没结果，最后我得现在我不说不好听话，都要该死了，浑身凉，奶冻寒，脑子眼珠子呆着，眼珠子看不了，眼底出血，往脱没完全脱、都是现在我看啥不清了，我为难受，麻烦你了，跟你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都认了，我都是你的三通、没钱借钱，我都买了，买了，我这个。说咱的徐主任，我这有话多话，我不耽误你时间，我就简单的跟你说说。你说我眼珠子在眼里出血，现在我眼珠子现在长得像啥找不着了，脑袋不中了。你说脑袋坐这儿吧，方向找不着，掉跌跟头，不敢起来坐来着。这个事情，你说徐主任，我能这对你这三通了，我有结果了吗？ 啊，您现在用的我讲的一通一贯的疗法是吧？ 啊，是 啊， 都用了啦、都买2盒的。 一通一贯疗法呢，它通您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通了以后呢，贯呢是用的药，这样呢，像您这个糖尿病几十年的糖尿病， 而且30多年一型的， 它这个大中小血管全都堵了，眼底的血管也堵了，所以您现在这个眼病呢。那是糖尿病的并发症，一通一贯疗法，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它能把您的这个气脉、血脉、经脉通了，人的精气神就好多了。您现在用了以后，人的精气神好点没有啊？ 我用了以后 啊， 我这心脏说话气脉挺足。 就说 话我一个多月不到2月，气脉人都特别有精神。 特别有精神， 我是跟你说话够多多一 个。对，现在这个底气很足，就说明什么呢？气血经的三脉它在逐渐的打通。那么一型糖尿病它年头长了， 年大了，关键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气不足，第二个是血管的堵塞。那这个血管的堵塞，它不是说一下子能完全通的，啊，它得一点点通。所以您现在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，精气神好多了，这说明见效了。 啊，见效了， 对 对 对，见效了，见效呢。如果您接着往下用啊，接着往下用，它这个效果会一天比一天好。咱不是说吗？不抛弃，不放弃， 不放弃， 对呀， 这都有对， 对呀， 都停了啊， 对不对？啊，不抛弃不放弃，哎，那这个病呢它就一天天的能好起来。嗯啊，好嘞， 那 咱们就 再 见 吧。 哎哎， 对， 再见， 麻烦你了，碰着不愿意我要好了啊。 好的，我们再见。确实啊，这一通一贯疗法给很多一体多病的多年不育的患者啊，也都带去了希望。像这位阿姨说的，通过一通一贯的疗法，她相信自己呢这个病也能好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您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说啊。 我跟您说一下啊。 啊。 我儿子啊，他今年是12岁了。 啊， 就是我38岁的时候呢生的他。 啊， 生的呢也不太好，就是小时候吃奶啊，就照别的小孩吃的少，经常爱感冒。 嗯， 就是他5-6岁才上幼儿园。 哦，5-6岁才上幼儿，上的有点晚了，是吧？ 啊，是啊，他落落巴巴的吧。 啊， 就是那个10来天就打一针。 啊。 现在落下了鼻炎的这个毛病，就是中医啊，没少了看，那个药啊，没少了喝。 嗯嗯。 现在上初一了吧，还没好。 嗯。 这不是前两天吗？又感冒了。 嗯嗯。 天天早上打喷嚏，白天吧，那个这个鼻孔啊，一面能出点气儿，一面是堵的。 嗯嗯。 尤其是他这个晚上，8-9点钟的时候就打喷嚏，打打呢，就两个鼻孔就堵。 哦哦，那晚上睡觉还得张着嘴睡，是不是？鼻子不通气儿。嗯，医院里查出来了这个鼻炎了，但是各种各样药方你们都试过了，是不是？ 哎， 嗯， 可愁人了。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。第一，这个鼻炎呢，有一些简便的一些方法，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。如果说打喷嚏有的时候过敏了，拿那个淡盐水啊，用棉签蘸着可以洗鼻子，特别是不通的鼻子，用这个棉签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很慢很慢的速度让它自己洗，自己往里头捅，捅完了再打一打喷嚏，显出点那个里头堵着的鼻涕啊，这个鼻子里头的鼻涕呢就醒光了。醒光以后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上药店呢买那个苍耳子，知道不？ 哦， 哎，苍耳子， 苍耳子， 哎，对，你买个1两啊，可能用不完，可能用不完，买个1两呢，拿个锤子呢，把它都给砸扁喽，啊，它不是那个咱们老百姓管的叫大肠子吗？就是那一扔就粘在咱们这个毛衣上的那个， 啊，就是上面这个刺儿叫苍耳子是吧？ 对，苍天的苍，苍耳子，把它都砸扁喽，然后找一个小小的锅，弄上咱们下面条那个香油。 嗯， 哎，那个下面条那香油不是特香吗？对不对？ 啊，是是， 哎，这个香油弄1两，锅里呢熬个这个7分热的时候，把那个苍耳子就搁进去炸一下。为什么是这么个炸呢？像炸花生米一样炸一下，炸一下苍耳子的颜色它就变了，然后就拿下来，哎，搁那个纱布过滤一下。只要那个油啊，不要别的东西，只要那个油，这个油凉了以后，就用那个眼药水瓶儿啊，这个药店里反正都有卖的，买一个最便宜的眼药水，不要眼药水，只要瓶儿，洗干净了就吸一点这个油滴鼻子啊，每天2到3次，正常的情况下这次治完了啊，几年都不带复发的。 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给他赶紧用用这个方法。 哎，好，